是什么从前，一直聊天一直聊天，手机万语千言，一直聊到我们的额角冒出一条感情线。窗外的景色模糊在这条离开家的路， 离家的孩子，让夜歌给你温暖，陪伴你走出自己的路。这里是夜歌，我是吴周涛。 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请你牢记暂时的别离，只为开创一个新的前途，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总叫人沮丧，太多心事都盼花开得长，空让自己忙。像我的爱，明明迟早要丢开，太多犹豫都令自己心软，男女又难爱。想要斩也斩不断，被解开的痛又被自己推翻，一次比一次更伤。爱都爱了我的心，又何必非要忘了你，在最混乱的夜里一个人追根究底。 快一个小时了，就是睡不着。刚才打电话他还关机，想他，真的，都好几天没见面了，他该不会把我忘了吧？ 春天，星光依旧和美掩饰了一切。时间是最自然的水，洗淡了记忆的伤悲，已经减少再看你的照片。当初以为自己走不出的线，就像头发长了一些，就像脸颊瘦了一点，我已经能了解你爱他的转变，只剩想念每个夏雨天想念，在每个星期天，相爱的一切，每一个星期天，我们都会见面。像脸颊瘦了一点，我已经能了解爱情会有转变，只剩想念每个下雨天你离开的那夜，把伞遗忘在我窗边，只剩想念星期天，相爱的一切，每一个星期天我们都会见面，只剩想念在每个下雨天，你大概忘了吧，又把伞放在我这 时间，出差又住院，在长途飞行和病床上，我倒是想了许多以前的事。对于连回忆都腾不出时间的我来说，这倒是一种整理思绪的方式。如果此刻有些心情无法隐藏，你也可以告诉我，看我是否可以找到一首合适的乐话将它包裹。 You'll never be the song.Turning in the sky, and you won't be the moon above us on the moon And you won't be the stars in heaven, although they burn so bright. But even on the deepest ocean, you will be the light. You may not might be so long together, or you might walk alone, and you won't find that love comes easy, but that love is always right. So even when apart inside, when love turns round on you, leaving the past behind, it's knowing you'll do like you always. And you won't be the moon above us on the moonlit night. And you won't be the stars in heaven, although they burn so bright. But even on

飞得更高更远。我绝对不说后悔，成长的路没有终点，因为年少总会有太多机会，所以请让我有无虑的飞。我绝对不说后悔，选择的路不会改变，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做得完美，所以请让我没有牵绊的飞，所以请让我没有牵绊的飞。总是被人误会，但是却不曾因此觉得疲惫。我等着有一天站在众人的面前，证明自己可以飞得更高更远。我绝对不说后悔，年少总会有太多机会，所以请让我无忧无虑地飞。我绝对不说后悔，选择的路不会改变，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做得完美，所以请让我没有牵绊的飞，所以请让我没有牵绊的飞。一起

叫什么名字？海边的那个村子是不是你的家？从城市来到这里要走一段很长很长的路，我为了要看海水的 blue， 看白云散步。听说你的哥哥姐姐现在也住在大城市，你眨着清澈的眼睛说长大后要离开这里。这片海如此美丽，你还要去哪里？蓝蓝的天，蓝蓝的海，对你是不是太过安静？如果你真的离去，不管你要到哪里，希望回来时你更能明白这片蓝真的美丽。有人离开以后会回来，有人一去不见踪影，季候风还是会到来，带给撒旦一样的风雨。这片海如此美丽，你还要去哪里？蓝蓝的天，蓝蓝的海，对你是不是太过安静？如果你真的离去，不管你要到哪里，让这片蓝永远留在你的心里。我只是一个游客，不经意在这里遇见你，我留下来的每一个足迹，海浪会抚平。 请告诉我，寂寞是个动词还是名词，或是形容词？不，我觉得是量词。用时间长短去衡量寂寞，你会很清楚地发现它和感情深浅无关。寂寞的影子一定是被时间慢慢拉长的。仰起头看你的黑眼圈，那是寂寞的姿势。不要管寂寞的深浅，现在是什么时间，谁会在乎你呢？ 钢琴声开始独奏，爱神踮着脚趾在蔓延。熄灭恋人的快活，让他忍不住舞起双手。他无忧也无愁，四处无心闯祸，哪知有人声开始独奏，爱神踮着脚趾在漫游。熄灭恋人的快活，让他忍不住舞起双手。他无忧也无愁，四处无心闯祸，哪知有人在泪流，多无可奈何。这月光熊熊如 互相把人吞没，他非说我的梦已掉头。 不是这样，我想你还是应该找他谈，只不过谈的方式可以想想。对了，什么秘密？我突然有点好奇，猜想 我让这句月话飘到你耳边，盼能帮你，我确信。好，我是伍哲彤，我们明夜再见。 我相信胜利的秘密，我相信。